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大宋朝，这宋真宗得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皇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看，这宋真宗啊，为了表彰自己的丰功伟业，跑到泰山搞个封禅呢，自导自演的，弄点神了鬼了的，把全国人民都当傻子，让大家把他当成一个百年不遇的明君。您说一个皇上一天到晚净琢磨这事儿了，那他身边那些大臣得是什么样啊？照宋真宗这样看，肯定是好人不多，坏人不少，否则也不能任由他这么折腾啊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，就是这坏人堆里的。这人呢，要说是学问本事不是没有，可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叫金砖砌厕所，用的不是地方。有人说他恶贯满盈，号称五鬼之一，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，难得的奇才，建筑史会计学他都有过杰出贡献，可溜须拍马一词也是因他而来。到底是名留青史，还是遗臭万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。滑头宰相丁谓，北宋时期，在这朝廷里边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种称号，叫五鬼。这鬼呢，就是魔鬼的鬼。您看，这指定不是好话，说的是五位在官场上臭名昭著，一肚子坏水，千夫所指的小人。您听听我用的这些形容词，就不难想象这五位那是遭人恨呐。丁谓呢，幸运榜上有名，是这五鬼之一。丁谓老家是河北的，后来全家才搬到了苏州，打从他祖父开始就一直在朝为官，所以说这丁谓也算是个官宦人家出身。对于这个丁谓儿时的描述，这史书上说的很少，只有几句话就带过了。不过就这几句可是够劲儿的。说丁谓这孩子长得不是一般的寒碜，天生一双斜眼儿，张目仰视。您琢磨琢磨，好比说有个人站您跟前，伸手跟您握手，嘴里还得说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您最近怎么样啊，挺客气，但是这眼睛不看着您，往旁边斜着看，其实他是看您的，这眼睛就是正不过来。您说这怪不怪？瞧他这副模样，这相面的说了，这是猴形。 不过您别看这丁卫长得丑，这脑子极其聪明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人长古怪相，必有古怪能啊。他小时候贪玩，人家读书他走神，人家写字他画画，亏了碰上一位恩师，对丁卫是严加看管，因材施教，这才让丁卫没成了文盲。后来丁卫发达了，还特意去看望过这位恩师。见面的时候，这丁卫别提多感激了，说没有您当初这么教我，我也不会有今天的。有了这位启蒙老师的教育，丁卫在学问方面那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可是这人呢，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丁卫也一样，有好有坏。所以在学问方面，咱们必须得夸赞一下丁卫。按照现如今的说法，这丁卫从小到大一直就是按部就班的考学，从小学考到大学。当然了，人家那会儿叫考功名。随着年岁越来越大，丁卫这学问也是越做越高。当时丁卫有一个好朋友叫孙和，这俩人呢在诗词歌赋方面都是一把好手，所以慢慢的，这哥俩的名气在文化圈里可就传开了，被大伙叫成了孙丁。您看，一个孙和，一个丁卫，名字一合，哎，孙丁。有一回啊，这哥俩分别写了一篇文章，打算送到常州王县令的手里，让人家给看看。这王县令呢，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。孙丁哥俩虽说文笔不错，可跟人家比起来，得管这王县令叫声老师。王县令对这俩人的名气早有耳闻，所以一看二位找上门来，还挺高兴。接过文章是仔细阅读，就看这王县令越看越精神，一直在那儿频频点头。等这两篇文章都看完了，抬头瞧瞧这哥俩，三分钟没说话。这哥俩纳闷啊，赶紧问老师，我们这文章写得如何呀？夸张点说，这王县令啊，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好啊，好文章啊！自打唐朝韩愈、柳宗元之后，200年了，才出了你们这样的好文章啊！您听听，这评价够高的吧？说完，这王县令当时就为这哥俩作诗一首：200年来子不振，直从韩柳到孙丁，如今便可另修史，二字文章四六经。丁卫考中功名之后就入朝做官了，虽说官运平平，可好歹进了政府部门，只要你有本事，是金子早晚会发光。不过咱这也说，这丁卫虽然有学问聪明，可这心机也重，说话办事儿对于他来讲总是有目的的，好些官员瞧出他这点来了，就躲他远远的，所以这丁卫老师不得别人的赏识。当时的宰相名叫李沆，这个人呢，出了名的耿直，有什么都摆在明面上，最瞧不上那些私底下搞小动作的。好些大臣告个状啊，扎个针啊，都喜欢给皇上写密奏，唯独这李沆一辈子没给皇上写过密奏。有一回，这宋真宗就问他说，朝廷里边所有人几乎都给我写过密奏，怎么就没见你给我写过呢？这李沆啊也直爽，就回了一句，我当宰相向来都在朝廷公开上奏，用不着密奏，但凡写密奏的，不是诬陷别人，就是献媚讨好的，我就腻歪这样的，怎么可能跟他们学呢？丁卫的为人和李沆截然相反。李沆在朝为官这么久，那眼睛就一直跟红外线似的，所以对于李沆来讲，根本不可能去提拔这个丁卫。 不过李沆不喜欢丁谓呀，可是有人替他说话。替丁谓说话的这位咱都熟悉，那就是寇准。那位说了，寇准在历史上这是好官啊，为人正直，从来不趋炎附势。如果说这丁谓心机那么重，干嘛都有目的的，这寇准难道就看不出来吗？为什么寇准替他说好话呢？您刚才说寇准那几样全对，不过这寇准提携丁谓也正是因为他为人正直。丁谓有才华，脑子也快，这些优点您不能不承认。所以在寇准看来，丁谓这个人虽然心机很重，可朝廷需要人才啊。丁谓肚子里头有点本事，正能派上用场。说他心机重，无非就是想争名夺利。而你真要是为了朝廷分忧，为国家办事，那好处能少得了吗？所以这寇准就老跑到李沆那儿念叨去，说李大人啊，这丁谓人品虽差，可学问高啊，国家不就需要栋梁之才吗？有些人倒是没有心机，可是也没有本事啊。这样的话，寇准在李沆那儿说了不是一回两回了。李沆呢，了解寇准说话直，所以也没反驳。不过对于寇准的推荐，他是从来不搭理。直到有一回，李沆真被寇准说烦了，这才表态了：寇大人，您这三番五次的来我这儿推荐丁谓，我明白您呢这是想为国家拉拢栋梁之才，可您不想想，就丁谓那样像个当大官的人吗？寇准一听，哟，这当大官的得长什么模样啊？一边摸自己的脸一边问，他干嘛摸自己啊？这寇准长得也不好看啊，那要是不提拔丁谓这样的人才不就可惜了吗？瞧着寇准这样，这李沆扑哧乐了，说寇大人呐，寇大人让他当了大官，您会后悔的。丁谓这个人有心计，办事说话全有目的，这不是瞎掰。他也瞧得出来，在朝廷里只有寇准一个人看好他，所以这溜须拍马的功夫全用在寇准身上。丁谓知道寇准有心提拔自己，所以天天琢磨怎么讨好寇准，东西甭管多贵，一准儿往寇准家里送。平时俩人见面的时候，丁谓啊那低三下四的劲儿大了，嘘寒问暖，家长里短，一个劲儿的表现。其实对于寇准来讲，我看上你的是你的文采，是你的本事，别跟我进来这虚头巴脑的。而且真要跟我谈工作谈公事没问题，但你丁谓这副德行我就不待见。所以别看这寇准替他在李沆面前说话，可私底下俩人不来往，丁谓送的东西寇准是一概不收。您看咱要说这人呢，献媚讨好，老爱用这么一个词儿，叫溜须拍马。那您知道这溜须拍马是怎么来的吗？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个人阿谀奉承呢？哎，这可就跟丁谓有关系了。溜须跟拍马这其实应该是两个词儿，分开来解释。咱们先说这拍马，这词儿出自西北地区。古时候这西北地区畜牧业特别发达，老百姓啊家里全都养马，要说你们家里养了几匹好马，就跟家里头啊有几辆名车一样。古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以骑马为主，俩人见面了，一看对方骑着一匹好马，呵，这得赞赏一番呢，围着马左瞧瞧右看看，最后情不自禁的啪啪啪一拍着马屁股，哎呀您这好马呀。您看看这拍马屁股其实是一个习惯性动作，最初用在这儿那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要赞赏一番，没有一点献媚讨好的意思。只不过这种夸赞慢慢的可就变味儿了，有些人想巴结对方，甭管您这马是好是坏，全都得过去拍拍马屁股，还得赞赏一番，所以这拍马屁就演变成了贬义词，流传到现在。 那这溜须源自哪儿呢？就源自于这丁谓拍马屁。那会儿宰相这个职位已经是寇准做了，寇准看中丁谓的才能啊，就给他提拔成副手了。对于丁谓好拍马屁、会看脸色这毛病，全当睁只眼闭只眼，瞧不见。丁谓了解寇准这人呐，送东西他肯定不收，所以这巴结寇准的方法全用在行动上了。有一回朝中议事，这些大臣来宫里开会，等到中午饭点了，得凑在一块吃工作餐呢。寇准一口饭一口汤的，吃得挺美。可就在快吃完的时候，这寇准喝了口汤，估计啊呛着了，咳嗽两声，这汤啊全拉了胡子上了。寇准刚想擦擦，坐在一边的丁谓蹭一下站过来了，也不嫌脏，拿着自己的袖子呀当抹布，就过去给寇准擦胡子。寇准一下急了，一点面子不给，当着同事的面就开始数了：“我说丁谓呀，你是朝中大臣呐，不是来替我擦胡子的。”寇准这话一说完，其他大臣是哄堂大笑，丁谓臊得一大红脸，心里这仇啊就算记下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在这之后，寇准被贬过两次，全和丁谓有关系。丁谓记仇啊，就在宋真宗生病的时候，串通小人诬告寇准拥立太子篡位。皇上一下急了，当时下令让寇准出京。寇准临走的时候，冲着丁谓喊了一句：“我走了，你也长不了。”得，一句话，丁谓又记在心里了，他不放心呢。等寇准一走，他又开始搜罗罪名，不光陷害一大帮耿直大臣，就连寇准在内都被皇上二次贬到雷州当了个参军。据说这事儿过去几年之后，丁谓自己办的那些丑事啊，也让皇上知道了，这下场跟寇准一样，被贬到了崖州。丁谓途经雷州的时候，寇准还犯了一个好心眼儿，派人给丁谓送了点吃的喝的。丁谓一看心里不是滋味了，就跟家仆说：“我呀想见见寇大人，想当面跟他赔个不是。”这家仆回来之后呢，就跟寇准说了，可寇准呢说什么都不见。寇准本想着早先的恩怨我不计较，你从这儿过，我尽尽地主之谊，以后呢咱俩也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。可谁成想寇准是不计较了，可他那家童是暴脾气啊，听说丁谓打这儿路过，呼不干了，抄起菜刀要把丁谓给剁了，替寇准报仇。这家童跟着寇准有些年头了，早先那点事儿他全知道，寇准一个劲儿拦着，还吩咐下人把大门锁上，把这家童给我看住了。直到丁谓走远了，这才把家童放出来。要说丁谓那真是拍了一辈子马屁呀，早先风光的时候，他可不光是盯着寇准，就连皇上他也不放过。而且他那拍马屁的水平真是无人能及。曾经有一回，宋真宗出去赏花钓鱼，好些大臣都得陪同着，可到最后所有人都钓上鱼来了，唯独宋真宗一个人连个鱼苗都没瞧见。您想想，这局是宋真宗组织的，晾那儿半天，人家都有成绩，就他一个人屁都没有，这脸面上挂不住啊。旁边那些大臣全能看得出来皇上不高兴了，可这鱼钓都钓了，不能再扔回池子里去，全都没辙。想哄皇上高兴吧也没招，丁谓也站在旁边心里着急，他得想法子让皇上高兴。琢磨来琢磨去，有了。就看丁谓啊跑到皇上跟前，乐滋滋的坐上诗了，说：“鹰惊凤辇穿花去，鱼为龙颜上钩池啊。”嘿，宋真宗听完心里立马舒服了。哦，原来我钓不上鱼来都是因为这鱼害怕我， 看来我这龙颜不光能震慑臣民，连水中的鱼儿都得敬畏我三分呐。您听听，多会说，在场的大臣全都佩服丁谓这拍马屁的功夫啊。在丁谓这人生评述里啊，贬义词远远多于褒义词，什么工于心计、勾结奸佞、陷害同僚、欺上瞒下等等吧。不过在丁谓的为官生涯里并不是一无是处。宋真宗当政时期，有一年皇宫里边突然着了一场大火，这宫殿烧得面目全非。宋真宗着急呀，就指定让丁谓全权负责这重建工作。丁谓用了最少的钱、最短的时间给皇上重新修了宫殿。他非常聪明，重建得要土，运输得有途径，修建好之后那些建筑垃圾得有地方搁。丁谓想了一个万全之策，开凿运河。开凿运河的土可以用来修筑宫殿，有了运河可以用来运输，等修建好了再把那些垃圾堆在运河里，把运河填平，早先宽阔平坦的公路又恢复了原样，一举三得，可以说是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，被后世人称为丁谓建功。除此之外，丁谓还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会计学著作，叫《景德会计录》，这可是中国第一部以会计冠名的书籍。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人，不只做好事，也不只做坏事，而是好事坏事他都做，结果呢，引来的是毁誉参半，或者是骂名更多。我想丁谓大概就可以归入此类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，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几颗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？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，恋人啊，

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，大新纪事。 你快乐吗？